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84集。 你脸怎么了？ 沈婷见他脸颊一边一个五指印，通红的，像是让人给打的。 我…… 他又不好意思说是为了醒脑自己拍的。 没事，你别管了。 他赶紧用双手把脸颊捂住。沈婷眉心微蹙，想要拉开他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可刚抬起手就见他向后一躲避开了。悬空的手于是僵住，没再向前，而是很快放了下来。沈婷起身走去洗手间，拿了块干净浸湿的毛巾回来递给他。 敷一下吧，有点肿。 然后就从餐厅搬了把椅子坐到了他对面，脸色平淡，动作自然，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，却是刻意的和他拉开了距离。 你刚才说沈向川操纵暗仓？ 他很快找了个话题，打破了刚才尴尬的气氛。 有什么依据吗？ 吴阳于是将这两天的调查所得同步给他，包括爷爷、沈父和暗仓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今天下午对新版暗仓的排查结果。 不过警察找到那辆 SUV 时，黑哥已经死了，兔子和日记都没找到，我也一直没能联系上曾瑞。想拿到更多证据可能要跟警方配合，我得问问先生愿不愿意。 沈婷这回听明白了。 所以你咬定当时删除任务列表的是沈向川，而他找到我这儿是因为我回来了。 吴阳用湿毛巾敷着脸没说话，算是默认。他眉梢轻扬。 你担心我？ 也不全是。 他支支吾吾地回答。 那个，我也想验证一下自己猜的对不对吗？ 那你就没怀疑过我吗？ 沈婷忽然就笑了。既然是沈父留下来的东西，无论是沈向川还是沈婷都有接触到的可能。沈婷目光微敛，嘴角笑意仍在，甚至带了几分戏谑调侃，大概是觉得他此刻慌乱无措的表情有趣极了。 不可能。 吴样马上找回理智否定了他。 刚才沈向川说要每半个小时排查一次你的 BH 记录。BH, Black Hold, 就是暗仓，我的推测没错。 那是结果，是你刚刚才知道的，不是你的推测和你信任我的原因。 吴样不服气，反问他。 你过去几个月都和我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是你啊？ 和安恩的交易，以及那场原本针对李伟星的车祸，可都不是在过去这几个月内发生的。 但那个疑似洗钱的什么高端餐饮项目可是沈向川发起的。 他完全可能是在帮我。 你们关系不是不好吗？ 吴样这回真有点急了，直接把毛巾扯下来。五指印倒是消了，可脸色却涨得比刚才更红。 那是我告诉你的，你没有其他验证不是吗？我们可能是想合伙拿到你手上的特权账号。 这一次他无话可说了。 随便你吧。 吴样气得直接把手里的湿毛巾丢到他身上去。 对，我就是脑子一热信了你，根本没什么靠得住的理由。 他整个人往沙发背上大喇喇一靠，翘起二郎腿，没好气地说， 我蠢我认了，你把我抓走吧。 他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，反正他永远也变不过他。要是真让他连这份朝夕相处建立的信任都去猜忌怀疑，那他宁愿认栽。 你还看得挺开的。 他白他一眼， 这给你厉害的，还跟我玩起无间道来了。 却无意间瞥见他狭长的眼睛正微微扬起，挑成好看的弧度。他和吴一舟一样，有一双瞳色很浅的眼睛，像是蒙了一层薄雾，寡淡疏离，可是每次看他的时候，瞳仁里却总是泛着光，总是能映他的样子。缓慢的眨眼，毫不掩饰地传递着想要亲近的信号。他的心跳忽然就漏跳了一拍。 那天是个意外，我没想到他会开枪，要是让你担心了，我跟你道歉。 他顿了好一会儿，才用商量的语气小声地问他， 但你能不能别总躲着我？ 话里还带了点委屈。其实对他来说，无恙还是从前的无恙，所以他习惯性的靠近，却敏感地察觉到了他的闪躲排斥，于是只好拉开距离，小心拘谨端坐到对面，不能理解他忽然疏远，也不敢轻易试探。他怕吴燕忽然告诉他，从前的那些都不作数了。吴燕忽然意识到，他的无心之举似乎伤害到他了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他抿了下唇角，想解释给他。他只是会害羞无措，需要一点时间而已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最后只好做了个属于他的善意手势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子，就像是从前的每次一样。沈婷的脸上出现短暂的意外，随即长长地舒了口气，连地方都来不及挪，就弯下身子，把额头靠在他腿上，双臂绕过他膝弯，渐渐收紧，闷声抱怨道， 差点被你吓死了。 吴恙笑着抬头摸了摸他头发，算是无声的安慰。发丝细软，冰冰凉凉，还带着半干未干的湿气，手感比猫仔差点，但也还算可以。可是下一秒，那个不甘心只做猫的男人就整个人起身倾尽，手臂撑着沙发靠背，将吴恙整个人笼罩在他阴影里，又在离他寸距的位置停下。他的目光扫过他的眼睫、鼻尖，最后落在他柔软湿润的唇上。 我很想你。 嗯。 吴恙紧张地眯起眼，可他却迟迟没再靠近一步。 你呢？ 他不甘心地追问，他想听吴恙亲口确认。 我。 吴恙睁开一只眼睛，又睁开另外一只，然后连眨三下。 我手机好像在震。 好气哦。 电话是秀琴打来的。吴恙冲他比了个虚，接起电话。沈婷生气，他居然成了优先级排在秀琴之后的那个。心里严重失衡，于是干脆从侧面环抱着他，凑去他耳边偷听电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